but then you bring them back. Bring them back now. You got me singing. Boys, I need you here with me. We can't go on this way. I'm falling hard for you. All I can say, we're going round and round. We're never gonna stop. Going round and round. We'll never get where we're going. Round and round. We are gonna miss me, 'cause I'm getting dizzy. Going round and round and round. Love me or love me not, I'm staring at the clock. I pick them flower petals off and then I watch them drop. Love me or love me not, I'm staring at the clock. You know they can't hold me down.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同学们，今后啊，从上海到苏州去玩，除了高铁和自驾之外啊，又有了一个新的选择，那么就是坐地铁。好，那么今天我们就聊聊苏州到上海的这段地铁。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今后啊，上海市民可以每天去游览苏州美景了，因为啊，正在修建连接这两个城市的一条新的地铁线路。Visiting nearby Suzhou could become part of daily commute for Shanghai resident. 那么文章一开始啊，提到了每天去苏州去玩呢，已经变得成为现实了。那么看一下每天去苏州哈，每天乘车的这么一个英文翻译呢，叫 daily commute, C-O-M-M-U-T-E。 这个 commute 这个词作为动词呢，表示一个人哈，早上起来去上班，晚上呢下班，这么一个过程 commute。 比如说你每天如何去上班啊，你回到 I commute by train 或 commute by subway, 翻译成中文呢，表示这个人每天坐地铁开车去呢上下班哈 commute。 因此啊，我们说每天上下班的人呢叫 commuter 哈 commuter, 这里面 commute 作为名词来使用了哈，叫 daily commute。 好，那么原因呢，因为 a new subway line linking the two cities take shape, 连接两个城市的一条新的地铁呢已经 take shape。那么这个词组呢，它可以表示一个东西从小到大哈，从无到有，一点一点变大的这么一个过程，叫 take shape。 它可以指一个东西，比如说今天我们聊的这个 subway line 地铁叫 take shape, 它可能说从原来哈没有，到一点一点的，一段一段的铺成了这个地铁。同时啊，这个 take shape 还可以表示一个人的personality, 一个人的性格啊，随着年龄的变大变老，我们的性格啊逐渐逐渐的形成了，比如从一岁到十八岁啊，这么一个过程当中，我们的 personality will take shape 啊，逐渐的形成。所以同学们记下来这个词组 take shape。 因为苏州啊计划修建一条连接上海地铁系统的新的一个地铁线路。Suzhou plan to build a new rail line, 啊，这个 rail line to link up with Shanghai metro system, 与谁谁谁连接起来，这个词叫 link up with, 啊，这个词不难哈 ,link, 这个词原来我们学过，表示连接，后面加上副词和介词 up with。同时啊，出现了一个地铁叫 metro, 啊 ,metro, M-E-T-R-O, 表示地铁啊，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用法。比如说在美国啊，往往会用这个 metro 这个词啊，来翻译这个地铁。那么有的地方呢，会用这个 subway, 啊，表示这个地铁。不同的国家用不同的词来表示这个地铁。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条地铁线的名称呢，叫 S1 线。S1 线呢将与华侨站连接哈，这个华侨站呢在上海，这是上海地铁11号线的终点站。Line S1 will connect with 华侨 Station, one of the terminuses of Shanghai Metro Line 11.哎，是这个11号线的终点站啊。这里面讲到了这个线路呢是 Line 11, 同时啊又提到这个华侨 Station。 好，那么看一下与谁谁谁连接哈， Connect with one of the terminuses, 哎，这个终点我们看一下 Terminus, T-E-R-M-I-N-U-S。比如说我们在听一些地铁的这个广播的时候呢，会说哪站哪站是这个车的一个 terminus, 本车的这个终点叫 terminus。 那么作为动词呢叫 terminate, N-A-T-E, 后面结尾是 A-T-E, 表示这个车呢在哪哪是终点了。因此啊，同学们去国外听这个地铁广播的时候呢，比如会说 The train will terminate at 哪个 station, 表示这个车在哪站呢是终点站。 terminus 作为名词呢表示终点站，而 terminate 作为动词表示这个车在哪哪呢是最后的一站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详细了解一下这个苏州的 S1 线啊，41公里的 S1 线将从位于市中心东部的苏州工业园区出发，穿过昆山到达了这个昆山的这个花桥。 The 41 kilometer line S1will start from Suzhou Industrial Park, 啊，就工业园 in the east of downtown, and go through 昆山，穿过这个昆山的这个市区 and reach 花桥。同时啊，这 S1 线将与苏州地铁的三号线相交。苏州的这个三号线呢，贯穿整个这个苏州城。Line S1 will also intersect with Line 3 of Suzhou Metro, which ran across Suzhou according to the government. 好，看一下与什么什么相连接相交哈。Line S1 will also intersect with Line 3. 学会一个词 intersect.I-N-T-E-R-S-E-C-T 那么这次啊它往往表示两个东西呢相交，比如说像这个马路的十字路口哈，两条马路呢相交叫 intersect。 因此啊我们说这个十字路口啊既可以说叫 cross 也可以叫做 intersection with line 3 of Suzhou Metro which run across Suzhou 贯穿啊整个这个苏州城，用的 run across。好，这个词组呢我们记下来哈，非常简单。那么接下来看看整个线路的投资啊，总的投资额度呢高达274亿元。同时啊这条线路呢将有27个车站，计划呢2023年之前完成。同学们想坐这个地铁的话呢还需要呢再等上几年的时间，因为呢在2023年之前才能完成。With a total investment of about 27.4 billion yuan, 啊它总的一个投资的额度啊 ,investment, 274亿。Line 1 will have 27 stations, 27个车站，同时啊计划在2023年之前完成。It is scheduled to do something, 表示说预计计划安排。我们知道 schedule 这个词作为名词啊表示一个人的时间的安排啊。What's my schedule? I check my schedule. 表示呢看看我的时间安排。那么在这里呢是一个动词，一个事情被定了下来啊，它的时间被定了下来。因此啊它的句子结构呢往往用这个 it 做一个形式的一个主语，后面 it is scheduled to be completed, 完成的一个时间段。所以同学们记下来 ,something is scheduled to do something. 另外这 S1 线啊将使用 A 级车厢，它是啊现有的四种呢车型当中呢最大的。它的车厢的长度呢可以四到六节，最高的时速可高达100公里每小时。但是呢大多数的上海地铁的平均的这个时速呢为每小时80公里。Line S1 will use Level A train,A 级的车厢 ,the biggest among the nation's four tier of metro carriers. 中国的地铁啊它的车厢的大小分了四个级别啊 ,four tier, 啊四个档次啊四个级别。S1 线呢将使用这 A 级的啊它的大小呢是最大的啊 ,the biggest among the nation's four tier, 啊用这个级别用 TIER 表示一个 level 啊级别 ,with either four or six carriages.有六节或四节哈，这里面这个节啊用的是 carriage, C-A-R-R-I-A-G-E, 啊表示这个车厢。看看北京的地铁有的呢是几节，六节还是八节，那么这个节啊我们不用这个 section, 而用这个 carriage, 啊表示这个节。And operating at the maximum speed of 100 kilometers per hour.每小时的最高的这个时速呢高达每小时100公里哈 ,100 kilometers per hour。前面注意一下有一个词叫 maximum, 它的拼写呢是 maximum, 表示最大的最高的。同学们想一想它的反义词呢是 minimum, 哈是最小的。它的反义词呢是我们今天学的这个最大的 maximum。Most of Shanghai metro trains have average speed of 80 kilometers per hour. 而上海的地铁的平均的时速呢，一般呢在每小时 80 kilometers 啊，80公里每小时。前面用的是 average 平均的这么一个 speed。很多专家啊给苏州提出一些建议，建议啊苏州应该提早规划，通过优化地铁车站的设计和交通规划，更好的与上海地铁11号线呢进行连接。苏州 should do research 啊，做一些调研 on how to better connect with Shanghai's Metro Line 11。更好的与上海11号线进行连接 in the early planning stage by optimizing design for subway station and transit plans. 后面出现了一个词叫 optimize, O-P-T-I-M-I-Z-E, 表示把一个东西呢给它优化啊，我们可以优化自己的一个资源啊， optimize the resources, optimize比如说 human resources, 人力资源 optimize your time。 那么详细的一个地铁的规划和设计呢将由江苏省和上海市呢共同来决定。 Detailed plans will be decided by both Jiangsu province and Shanghai government according to the commission。 目前上海人去苏州的常用的方式呢是坐高铁、开车、走高速等等，一般呢坐火车的话从火车站到苏州站大约呢需要半个小时的时间。 The current most common mode for local to go to 苏州 is by high speed or bullet train or by road. 最常用的这个方式 The current 表示目前的 C-U-R-R-E-N-T 后面加一个 common mode 一个模式一个方式 M-O-D common mode 也可以用的 common way 用这个 way 或者说一些 method也可以来替换这个 mode 这个词哈，表示一个方式一种方法。 For local to get to 苏州 is by high speed or bullet trains or by road. It takes about half an hour to reach 苏州 from local railway stations. 从长远来看，苏州计划修建15条地铁线路，它的总长呢达到768公里。好，看一下这一段的英文翻译。 In the longer term，从长远来看，更加长远的用一个 longer， 我们知道呢 in the long term 表示说呢从长期的啊，从长远的一个角度来看某一个事情，也可以说呢 in the future 啊，表示未来，但是呢如果说 in the long term in the short term 表示说呢它的是长还是短哈，它表示一个未来，但是呢更加近的未来我们用 in the short term， 如果说呢更加长远的未来呢 in the long term， 而今天用的是 longer term 表示更加长远的这么一个规划哈，那么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事情。苏州 plan to build 15 metro lines 啊，15条地铁线路。后面看一下用的是 totaling 768 kilometers， 它的长度呢长达768公里。后面我们看一下 totaling， 我们知道这个 total 这个词啊，一般呢作为形容词啊，表示说它一个总的一个数量啊，总的一个数额 total sum total number， 而这里面这个 total 呢是一个动词了，表示说把所有的东西呢叠加到一起哈，一个总的一个数量哈 ，totaling， 它等于说后面省略了一个定语从句 ，which totals， 哎 ，which totals， 把这个 which 去掉，在这个 total 后面加上 ing 的形式，哎 ，totaling 768 kilometers， 这条地铁的修建的确方便了上海和苏州之间的交通，但同学们啊，别着急哈，看这个旅游攻略哈，我们知道呢，苏州有很多好玩好吃的这些地方。接下来再完整的听一遍刚才所讲的这些内容，希望大家能够记住我们讲到的这些词和词组。Visiting nearby Suzhou could become part of daily commute for Shanghai residents as a new subway line linking the two cities takes shape. Suzhou planned to build a new rail line to link up with Shanghai metro system. Line S1 will connect with Huaqiao Station, one of the terminuses of Shanghai Metro Line 11. The 41-kilometer line S1 will start from Suzhou Industrial Park in the east of downtown and go through Kunshan to reach Huaqiao. Line S1 will also intersect with Line 3 of Suzhou Metro, which runs across Suzhou according to the commissions. With a total investment about 27.4 billion yuan, Line S1 will have 27 stations. It is scheduled to be completed by 2023. Line S1 will use Level A trains, the biggest among the nation's four tier for metro carrier, with either four or six carriages and operating at a maximum speed of 100 kilometers per hour. Most of Shanghai metro trains have average speed of 80 kilometers per hour.Suzhou should do research on how to better connect with Shanghai Metro Line 11 in the early planning stage by optimizing the design for subway stations and transit plans. Details plans will be decided by both Jiangsu province and Shanghai governments, according to the commission. The current most common mode for local to go to Suzhou is by high-speed, a bullet train, or by road. It takes about half an hour to reach Suzhou from a local railway station. In the longer term, Suzhou plans to build 15 metro lines, totaling 768 kilometers. 接下来又到了很多同学们喜欢的绘本故事时间了。那么下一个板块，让我们一起进入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阿南西的故事第二部分，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我为大家分享的经典绘本故事。Today we are going to read a new story about Anansi. Who is Anansi? 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read it together. Are you ready? Here we go. So the title of this story is Anansi and the Seven Yam Hills. 今天 Jason 老师要为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阿南西和七座山药山。What fun Anansi had that day. He played the same trick on Tiger. 那一天呢，阿南西玩得可开心了，他把同样的这种小把戏呢用在了老虎的身上。嘣 ！He played the trick on snake and rat. 他也把同样的小把戏呢用在了蛇和肥老鼠的身上 ，and hippo 还有一头河马的身上呢。They all shot into the air, flipped over twice, and came down kerthump on the ground. And Nancy laughed.Until his sides ached. 那所有的人呢都被射向了空中，在空中翻了两圈，并且重重地摔在了地上。阿南西呀，哈哈大笑，直到他的两腮都笑疼了。All this time, Jenny Fowl was watching from behind a persimmon bush. She crept around the fence and came down the road.而就在这个时候啊，一只珍珠鸡躲在了柿子丛后边，看到了整个事情的发展过程。然后呢，它爬过了栅栏，走下了乡间小路。When Anansi saw her, he began to moan and groan. What's the matter, Anansi? Jenny Fowl asked. Woe is me, cried Anansi.I planted all these yam hills. Now I can't count them. 那这个时候 ，Anansi 啊，看到了这只珍珠鸡，他就开始不停地呻吟着。珍珠鸡就问呢：“你怎么了，Anansi？” Anansi 哭喊着说：“哼，我怎么这么命苦啊？我种了这些山药山，但是我现在数不出来它们有几座了。” Jenny Fowl hopped onto one of the yam hills. I can count them, she said. There are 1, 2, 3, 4, 5, 6, and the one I'm sitting on. That's wrong, Anansi shouted. Count them again. 这个时候呢，珍珠鸡啊，跳上了一座山药山，然后他说，我现在可以来数它们了。一、二、三、四、五、六，还有一座我正在坐着呢。阿南西这时候就大喊着说，这是不对的，你不能这么查，你要再查一遍。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and the one I'm sitting on, said Jenny Fowl. No, Anansi screamed, you are not counting them right. 那这个时候珍珠鸡就说呀，一、二、三、四、五、六，还有一座我坐上了。然后呢， 阿南西呀，惊声尖叫着说：“不，不对，你这样查是不对的。” Oh, said Jenny Fowl, how am I supposed to count them? You are supposed to say 1, 2, 3, 4, 5, 6. 那这个时候真知无忌就说呀：“哦，不是这样吗？那我应该怎么查呢？”嗯，这个时候啊，阿南西就说了：“你应该这样说，1, 2, 3, 4, 5, 6, 7. When Anansi said the word 7, a strange thing happened. He shot into the air, flipped over twice, and came down kerthump on the ground. 然后呢，阿南西呀，在数到数字7的时候，七，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他被射向了空中，在空中翻了两圈，并且重重地摔在了地上。砰！ Pig, monkey, tiger, snake, rat, hippo, and Jenny Fowl all laughed until their sides ached. 那小猪、小猴、小老虎、小蛇、小肥老鼠，还有河马和珍珠鸡啊，他们都哈哈大笑起来，直到他们的脸颊都笑疼了。The end. 故事讲完了。Wow, 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story, right? 这可真是一个生动有趣的小故事啊。在故事当中，阿南西种山药，并且盖起了山药山。那可是这个时候呢，他发现了数到数字7的时候，就会有奇怪的事情发生。被射到空中，同时会翻两圈，并且重重地摔在地上。他没有去告诉其他朋友这是怎么回事，而是用这种方法来戏耍了小猪、小猴、小老虎、小蛇，还有小肥老鼠以及河马。那终于珍珠鸡发现了原委，所以他要惩罚一下阿南西。这样戏耍朋友可是不对的，因为不真诚，而且也不应该取笑别人，对吗？那同学们、小朋友们，你要向阿南西学习吗？不要，我们要做好孩子，要跟我们的好朋友们坦诚相待，对吗？ OK,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 Peter 把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说一遍。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6点和9点。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AM7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同学们还可以通过关注 ES 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When you're free, so that we can meet, and in my diary, I'll write the day of the week. On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Saturday, Sunday.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Saturday, Sunday.Anything is fine, as long as you're not late. On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Saturday, Sunday.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Saturday, Sunday. Don't forget to refer to the nearest calendar.You're free, so that we can meet. And in my diary, I'll write the day of the week. On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Saturday, Sunday.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Saturday, Sunday. Don't forget to refer to the nearest calendar.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Saturday, Sunday.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Saturday, Sunday. Tell me when you're free, so that we can meet. And in my diary, I'll write the day of the week.